发现身后的人是你。 out so deep, now I can't breathe. And that's exactly where I belong. Cause it feels like the ride of a lifetime. And nothing's gonna save us now. Let the waves come crashing down.Take you in. I feel my heart skip a beat again. I'm drowning in your 悔，一日城门外任谁来刀山火海，谁来说什么正邪两派，你的手我也不会放开，今生爱一回恨一回，是是非非，但是若再分开与你双双对对，青云山飞过眼，你飞过我指尖，青云山飞过眼，你飞过我指尖。 老了 转希望，这首歌是唱给你的。

怀。 し今の私を見れたならどう思うでしょう。あなたなしで生きてる私を Everybody finds love。 你好得很，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，是某种缘分，我多么庆幸。如离别你亦长驻生命上，宁愿有遗憾，亦愿和你远亦近。春天该很好，你若尚在场，春风仿佛爱情在酝酿。初春中的你撩动我幻想，春意 身份所有地位，其实阶级只不过界限，却教众生穷追不舍。怀念当天的一脸幼稚，喝口冰水欢笑半天，原谅今天的我突然道别。你我终将两眼闭上了，结一生精彩梦幻。你我终于远去这躯体，离开俗世，眼眸再拭不掉眼泪乱流，悔疚挽救已过去不可带走。错过了几多次牵手，错过了几多次邂逅。你有没有演讲要散落地球？你有没有？你有没有？沉睡了孤身飘往宇宙，含苦千个亿个渺小，遇上低真的超脱万能，请瓦解贫苦黑白。如若天星居满灵魂，接收圣帝透过挂牵，原谅今天的我突然道别。你我终将两眼闭上了，结一生精彩梦幻。你我终于远去这躯体，离开俗世，眼流再拭不掉眼泪。旧挽救已过去不可带走，错过了几多次牵手。 北京时间15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.2兆赫 AM 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 心愿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许愿曲。 大家好，我叫潘思辰，我来自北京大学经济学院。我现在特别就希望能够时间能够快快过去，到

能飞，影子斗于云端，快乐逃避。为何回望你背影蒸化灰飞，不再喜欢阳光灿烂明媚。为何连绵耀眼的好风光都自己面壁，都自保境何必过分好奇。早已知道走到底只凭运气，不太相信恋爱有目的地。不记得过路人怎么叮嘱了，小心不觉得需要自卑。

长老说，今年的流星完了，可能重要的事啊的水滴会给你答案，流星你玩的真不是时候，眼红了。

get away from home. 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，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，今天的风又吹向你，下了雨。